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，南朝鲜首尔的首尔民权联代等一些市民团体和居民8月7号在龙山美军基地前举行反美统一先锋队成立仪式，并表示要加强反美斗争。成立仪式上，发言者谴责特朗普放出要在朝鲜发动战争的妄言之后，主张美国必须同北方缔结和平协定来终止战争状态。接着参加者举行了游行示威。